無税 バンザ イ。 Hello， 拜拜 拜拜。 系啦，系过咗一百集之后，我哋真系用呢个形式同大家见面。 其实一百集前都系咁噶啦， 系啦，都继续系咁。 系做咩啫？欢迎收听 WhatsApp Channel。 做咩啫？系啦， 记得系 follow 我哋嘅 IG 同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我哋系有实实在在咁样有个 YouTube Channel， 结结实实啦，认认真真。 我哋唔好认认真真啫， 一二一二嘅方向节奏得唔得？ 系啦，系啦，好。 咁介绍下自己啦，又唔记得啦。 唔系，都系要介绍嘅。有啲人而家先听，或者最近先听嘅。 好多人都系剔最新咗一集。 有人话以为 YY 男人，你见唔到个留言？ 见到啦，梗系 狂笑。 跟住 YY， 屌咁 啊！谂啲人乜谂嘢啊？ 唔系，我想知嗰位听众咧，佢话由侏罗纪公园嗰度开始听啊嘛， 即系 嗰集嘅， 讲到笑到扑街嗰集。 跟住我就心谂，咦？点解你会拣嗰一集嚟开始听？跟住先听翻之前， 吸引佢咩咩侏罗纪讲咩侏罗纪咁，可能 同埋佢听一听一下先发现我唔系男人啊嘛，我系男人，再唔系男人，发现佢以为我男人，之后发现我唔系男人。 三个主持都系女人嚟嘅，句号， 身份证写女人， 句号，唔知你无啦自己讲嘅身份证黐孖。 好，今集讲咩？我个鼻有啲塞， 你唔系自我介绍咩？ 系、哦， 自我介绍啊！你系边个啊？ 佢系牛， 佢系 Y Y， 我系杨怡啦，咁咪啊？ 系啦，之前会再分唔到我哋啦。我系 Y Y， 有啲鼻塞嗰个系 Y Y。 啊，系，通常都系分唔到杨怡同埋牛啫。 我都唔好明点解会咁嘅。 其实两把声都差好远。 系啊， 好啦，唔好理佢啦。 同埋我会讲粗口噶嘛。杨怡冇乜噶， 诶，有时少少啦，讲做乜捻嗰阵时咯， 即系忍 唔住先爆。 佢但我系系咯。 诶，我睇到一个听众话咧，即系咧，我哋个一集百诶第一百集 B 嘅时候讲咗，有个听众话我哋嗰啲 fans 应该叫做乜捻嘅。 哦， 跟住之后有个听众话忍唔住睇到真系笑，佢虽然唔想叫做乜捻。 我都唔系好想叫你哋做乜捻。 但系都几啱喎，你唔觉咩？好搞笑，我觉得呢个咁咯， 叫啫喱嘅好， 啫喱边个讲噶？ 做乜啫咯？ 啫 喱， 啫喱， 啫粉， 啫喱粉咯。 系啊系啊， 其实你一讲啫喱，我谂起黎耀祥，啫喱 要唔要去啲粉啊嘛？ 哦 ，shit！ 今集讲咩？ 今集啦，我哋讲 一 讲。继 上一集咧，就话要讲翻主题乐园嘛。 有人有听众问 我 哋 有冇去过，系咪？ 系我就唔讲住留嚟开一集讲，我哋而家就开一集讲。 系啦。 咁而香港玩的主题乐园其实很少啫， 而家 现存的很少咯。 喺呢一个 moment， 系啊， 都系海洋公园同 Disney 啫， 即系呢个最出名噶啦，呢两个咯。 而家咁以前有啲耐啲，我哋由 YY 介绍耐啲嗰啲有边啲话？ 屌咩？启德游乐场嗰啲， 哇，未去过啊！启德游乐场， 啲人话北角都有游乐场噶嘛？ 系有噶有噶，居民系好似系有一个类似嗰啲，其实佢以前嗰啲好似类似有少少马戏啊，即系有啲。动物咁俾你睇就叫游乐场，其实游乐场就唔系我哋而家想嗰啲，即系有条滑梯啊，有个氹氹转嗰种，佢哋好似系即系类似 我睇下佢 讲几 耐先解 释到嗰种，咪即系嗰啲有啲马戏团啊，有个帐篷嗰啲，系啊，跟住出边有啲动物睇嗰啲咯，即系以前啲人系咁啦。 唔系咁，以前九龙城嗰度系咪有一个噶？即系好似欢乐天地好大嘅。 欢乐天地，即系你讲室内。 系啊，但系入边有过山车坐噶，你有冇去过？ 哦，嗰过山车仲喺度冇开啦。 西九龙 唔系啊，西九龙啊，系有一个喺地下嘅。 咁我唔知。 你有冇去过？ 冇唔知。 哦，嗰个我有去过。 嗰个叫咩咁？ 我唔记得啦，因为好细个。我呢度有一张相系有噶，系嗰度影噶。系啊，同一系一家人喺嗰度影。 可能嗰啲系室内嘅一啲欢乐天地嗰啲真系。 系啊，但系好大嘅。 室内欢乐天地有过山车，好少记得系有。 太古城。 太古城咯。 哦、但是就不是这种，即是那些是美国冒险乐园，即是那些即连锁式那种啦，那些游乐场啦，一个那些大型那些，香港真的得海洋公园。 你 讲 些旧的来听下。 屌咪强，丽园咯，你就是都要逼我讲出来。丽 园我去过一次， 我不够你熟啊嘛。 不 是 你去过一次，不如你讲你那一次是怎样先，因为你一次 珍 贵 的第一次。 珍贵。 好珍贵啊， 你始 终 都有第一 次。那一次是跟阿嫲和阿爷去的，他带我去的。 记不记得大概几时来 的？我想我是我几岁咯，真的不六七岁咯。 有 啲 咩睇咗你心下？ 我记得佢有得拍卖嘅， 拍卖哦，系啊系啊系啊。 佢咧、 啊啊、 有个位好、啊、多玩具可以拍卖，跟住当时 卖玩具 系啊 系啊，我都记得有个地方嚟嘅系。 咁我当然有记得 问佢嘅啫， 有记得有个系有个好似山嘅嘢，跟住兜即系经兜住佢，好似有个小火车咁啦，系咪啊？ 你可以咁讲，因为咧佢有啲类似嘅嘢， 系 佢有几种都系类似小火车嘅物体。你继续啊，我先补充。 有一个海盗船嘅，有一个好细嘅海盗船啦。 系嘅， 我印象就系咁啦。同埋好似有动物，我都唔知道。 有动物你又唔知道你几时去过？系有嘅，但系好收尾系冇噶啦。 咁问翻我开幕嗰时咪有动物嘅歪歪。 系，咪开幕我去过，屌你嘅梅艳芳喺卖唱嗰阵时， 但系咧，我最记得系拍卖会咧，系点解咧？因为我系拍卖咗好多嘢攞翻。 你 买 咩啊？ 佢美少女战士嗰个变身棒啊，细个佢有噶，跟住好开心嘅细个。 其实咧，拍卖嗰回事咧，喺某一个年份年代咧，唔止喺里边，系喺街都有噶。即系啲铺头咧，有啲拍卖， 真系唔真系要问你，真系 屌 你 有一轮系咁啦， 有人估你几岁啊？ 我知道他估错， 而家答你佢， 我而家唔会回应你， 呢啲问题我唔会回应， 会回应你。 古天乐， 我唔知佢点解会推算出嚟，佢系咪紫微斗数？ 其实如果你真系细心认真地去听你讲中学或者啲 可能，但都系嗰个 period 或者你买鞋啊嗰啲中意咩 嗰 个 年代啫，咁你 仔细推敲其实都不愿意嘅。 前后五年 咁又唔系嘅，因为佢咧佢会知道一啲比佢更加年资嘅嘢嘅有时。 哦， 即系佢会好白，佢乜都知噶嘛。 佢直接话佢应该知一啲年资嘅嘢。 屌，讲翻丽苑，咁你咧？ 好饿啊，爹哋！但如果我唔去过唔止一次嘅，我都记得。我谂我去过两三次啦，有两次嘅，起码一定有两次。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咧，系去咧，其实唔系玩嗰一次，是去嗰个冰雪乐园定冰雪天地。 我冇去啊， 因为后期啦。 系啊，咁我系后期噶嘛， 即 系 佢咧冇生意，佢搞咗啲咁嘅嘢。 系，我记得我去过系，当然我记得嗰啲仲要租一啲衫入去玩，会冻嘅、落雪嘅。 其实好似而家海洋公园后屘都好似有啲咁嘅嘢啊嘛， 有嘅有咁样冬天冬日 即系整到好似识落雪咁。咁或者整到好多雪嘅嘢， 但 系 只系记得入到去就冇咩好玩嘅，其实就冻咯，同埋着嗰啲衫好臭咯。我记得呢个真系 污嘅衫， 系污糟啊咁咯。 唔系佢有啲鸡咯，即系你 有啲直情鸡啦。 佢咧想整一个类似冰雪天地咁嘅嘢，等你啲人咧入去即系感受一下香港冇落雪啊嘛。 跟住我再有一次记忆咧，已经系同屋企人去咧，连埋家族嘅其中小朋友一啲小朋友啦，即都系同年龄嘅咁上下嘅。 系啊， 跟住去嘅，咁就有多啲嘢记得，譬如我有记得玩过嗰个鬼屋啦，即 系 嗰个车啦，系即系个坐入去即系穿过入去，好似好惊咁样嗰、那个。鬼屋嘅车啦，跟住 记得里边有咩？我想问， 我其实唔系好记得嘅观音啊， 你惊唔惊噶？ 我当时就觉得咁样入嚟啊咁咯，算唔算惊 啊？ 有嘅， 即系擘蛋睇， 有啊擘蛋嘅，黑掹掹嗰啲灯啊，跟住好典型嗰啲鬼屋咯， 系 仲要 唔 系行噶， 我都 坐架车仔入噶，即系 细路可以去，你谂下几唔惊？ 咁都唔排除啲细路可能惊嘅， 我咪嗰啲惊。 跟住有一个系咪玩嗰啲掉彩虹？ 系， 嗰啲 度度都有掉彩虹噶， 唔系因为嗰度好凹凸啊个 feel。对于当时嘅我嚟讲，因为当时我嗰阵时系应该同杨怡一样，我哋去开 海洋公园嘅 冒险乐园系啦，即系嗰啲光猛嘅室内嘅冷气嘅，即 系 好啲嘅。咁海洋公园啲露天都冇凹凸啦，嗰度好凹凸咁咯。 其实系有啲大陆嘅。 当时我是去咗几次海洋公园，就去咗一次丽苑啫，我就系记得系咁。 你嗰个唔系彩虹，系街转最出名。 就系嗰啲咯， 即系佢有啲一格格啲唔同色嘅街转。 跟住赢翻嚟嗰啲烤胶都唔食嘅，绿箭定黄箭啊嘛。 系啊， 好珍贵嘅，好珍贵嘅。 即系成个 feel， 我当时仲有啲觉得点解嚟度啊？咁唔系海洋公园咁样嘅。 但系你而家觉得冇 因 为 嗰度冇咁 远 啦，系咪？ 我都 都 远嘅，因为我喺港，我住港岛噶嘛， 好笃噶。 咁其实去嗰度可能同去海洋公园差唔多 嘅 啫。 哦，咁都系嘅，但系我住九龙就觉得系好近嘅， 同埋好似好近。我当时就算去嘅过程，见到即系佢好似一个喺街度，我哋行去咁就系噶啦。个成个 feel 都系，总之好 up 得啦，啲嘢好旧啊，冇乜人啊， 充斥住呢个感觉。 系啊，个 feel 系咁咯，跟住嗰啲觉 得啲嘢好似生晒锈咁咯， 系 咪？系 啊，跟住嗰啲过山车嗰啲嘢咧，全部我都唔想玩。 佢系咪有个摩天轮好旧嘅？你记 唔记得？全部嘢都好旧， 系 啊， 你好惊佢有事噶， 系啊， 因为一声咁。 同埋后来我都唔记得系。去嚟呢个经验先，定系睇到初恋无人 touch 先？ 应该系去先嘅， 我唔 记 得啦，唔 记 得前后啦吓。总之后屘就睇翻佢就系嗰度就系咁样挂救到阿基哥，嗱我啲着火啊，唔得啊，爆炸，瞓工冇啦咁啊。 咪喺啲某啲戏里边可以睇翻当时。 系如果你想睇到丽苑系点样，除咗睇相之外，同埋最记得就 系 最后嗰晚咪。好多人去好夜咧，跟新聞就今日系丽苑嘅最后一晚啊，好多人呢度好热闹啊咁咯， 社会报道嘅 系啦，我记得系咁。 关灯嗰啲咁。 嗱，如果你真系想睇丽苑，你可以睇初恋无人 touch， 得好少，但系 都多噶啦，佢两个喺唔同嘅。 或者睇咩会搵 嘢，等到好彩咪仲少 咩？但系个外观有啲噶，譬如即系个歪啲嘅， 但系佢喺里边 同埋日头啊。 佢喺里边啊嘛，坐嗰个咪冚家拎车又嘴。 哦，但 系 咁 都系回魂夜，都系影一啲 VO 嘅画面， 佢 攞嚟摄。 佢有影到恐龙屋嘅， 咪 出边 咯。 呢个系最唔系嗰个入边嚟。 有一次有听众误会咗个恐龙屋系呢个丽苑个恐龙屋，我哋讲海洋公园有个 哦，调翻转 啊， 佢误会咗。 而家就真系讲丽苑 系啦，而家我哋真系讲丽苑 嗰 个 唔系丽苑个恐龙屋咧，我。你都冇去过啦，杨怡。 我有好似有少少印象，但 我 记 得个样咯。 系啊， 好似有， 但其实有时记忆好奇怪，都唔知道究竟系我真实见过定，因为我睇湖人嘢睇得太多。 哦，真系、 你会谂紧啊，个其实系我自己嘅咧。 其 实 你去过，但系好似睇过先觉得自己去过咧。 系啊，我唔系好捞得，系嘛？ 因 为例如 个恐龙屋咧，系我以前最惊嘅。同埋呢个鬼屋都系， 我听前辈讲嘢。 系啊，恐龙屋咧，我系惊佢外观啊，因为咧嗱恐龙屋咧。佢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上网睇过啦，或者其他人听嘅人，恐龙屋咧，佢嘅外形嗰只恐龙咧，你唔好幻想佢好似日本哥斯拉整到咁靓啊！ 佢系咪好似嗰个清洁嗰、那个嗰条龙？ 唔系，佢唔系可爱， 有冇咁 鸡 嘅？唔系可爱风， 佢唔系可爱， 我知咩 样？佢亦都唔系真实，但系咧，佢存在喺呢个尴尬嘅中间咧，佢就整咗一只我如果你而家咁讲，好山寨啊！佢好山寨。 OK， 咁咧，但点解会惊咧？系因为佢。我 系咪都 惊 噶啦？ 唔系，因为佢咧对一个细路嚟讲，佢系好高噶。我谂佢应该有两层楼咁高。佢因为同隔篱嗰个 building 系差唔多高嘅。 哦， 咁咧谂下你，佢咧就存在系一个一座嘢嘅转弯位嘅，即系咧你咧行到去嗰座嘢嘅转弯转角要转弯嘅时候， 我想打个叉，我突然间谂起啲嘢。例如系咪有一个游乐设施喺个屋仔咁入到去坐咧，系会？倒转个人嘅，好似空间错字、有镜嗰、那个， 佢唔知叫咩屋，冇信。 系咪嗰度嚟噶？ 系都系嗰度嚟。 咁、我系玩过呢、這个，突然之间勾起呢个记忆。 因为恐龙屋咧，系每当你行到去嗰个转角嘅时候，你转过去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惊，因为一转过去咧，有一层楼咁高嘅恐龙企咗喺度，然之后佢系喐噶。即系佢系有啲机械式擘大个口，跟住只眼咧就会碌到老年咁大望住你。 所以啲人就误会咗海洋公园个同佢呢几个好似啦，因为大家都系喐嘅。 咪恐龙咯，可能因为但系我觉得香港好少恐嗰种恐龙嘅，即系成只恐龙咁高。 系鬼鬼鼠鼠咬手嗰只定系哇嗰只？ 系哇嗰只。嗱，如果你搵嚟睇咧，恐龙系其实你而家睇哇咁介嘅惊咩？但系佢好高啦，同埋你好细粒啦。咁咧佢个门口咧就喺正佢只两只脚中间嘅， 同埋歪歪乜枪都惊。 咁但系嗰两只鸭你惊唔惊？ 咁梗系唔惊啦， 都系好大只。 佢个样可爱嘛。 OK。 佢一大胆咗啊！ 同埋你嗰个恐龙屋，佢喺转弯位，你每次一转弯就会见到佢噶。咁所以咧，我直情系好惊转嗰个角落头，转去嗰条街嘅，即系转去嗰个位嘅。所以嗰、那个嗱，你问恐龙屋入边有咩咧？我记得最初嘅时候系自己行入去嘅，即系你参观你 meet 飞咧，你行入去嘅要自己，唔系坐车嘅。 可以瞓入去？ 唔系。 后来佢，我记得佢系要行楼梯添嘅，一路行上去咁。我印象中系咁黑掹掹噶。其实恐龙屋，你觉得入边有啲咩？ 唔知道啊， 咪恐龙咯。 系啊，你要睇恐龙，但系佢整到好似鬼屋咁噶。 O、okay, K， 即系又系一个鬼屋。 其实我觉得系鬼屋咯。咁咧后期我再大啲去嘅时候咧，佢里边改过咧，有啲灯五颜六色嘅灯咧，佢你譬如行到某一个位，你踩到个地咧，我唔知佢有啲咩感应咧，跟住隔篱就会有一只机械恐龙系咁嗌啦，跟住啲灯就会斩嚟斩去。 即系阴阳路咁。 系啊，但系你觉得吓，点解恐龙会咁嘅设施吓啲细路嘅？跟住我同我试过同我啲堂细妹嗰啲细路一齐去咧，一大堆细路一齐入嗰间恐龙，即系嗰阵时候我已经大个啲啦，知道系假嘅恐龙嚟噶嘛。 系。 跟住佢哋咧就系 wee 哇鬼叫哇咁样咯，一堆人咁样行咯。跟住你踩到个地咧， 到你唔惊啦，系咪？ 唔 系 好惊，但系我觉得哇咁无聊嘅，即系点解咁样吓佢？你恐龙屋梗系觉得系有啲恐龙体啊，有啲咩翼龙啊、暴龙、啊。 但 系 呢一个系海洋公园嗰边，其实系去错地方啦。 但系点解会咁样嚟 sell 恐龙系鬼屋嘅恐龙、啊？即系我唔明佢啦。咁所以鬼屋同佢我成日觉得系重叠咗个功能啊。 例如好似系咪九七定九八收皮嘅？好似 差唔多，差唔多。 系嘛？ 系啊！ 我而家冇 high to search 喷剂。咁我估我系九六年去嘅咯。 咁上下 就 系 执嗰阵， 都系执嗰阵时。 系啊，尾端咯、 哦。而嗰个鬼屋咧，系坐车入去嘅。 我记得坐入去。 咁入边有咩咧？其实我话听咧， 系咪观音？我有冇记错啊？ 我唔记得啊，因为我话听点解我唔记得？我入亲去都唔睇噶。 都话乜餐都惊。 唔系啊，我眯埋赚嘅咋。 咁你坐去托咩？ 因为有冇听众知道入边有啲咩啊？ 你 我哋先话 俾你听，后屘你点开？我在哪里看得回入面是怎样的呢？看了戏的。有套戏的，是许冠文的。 是吗？ 我不记得是什么戏的。 是不是那个新闻那个啊？ 是好像是。 那个叫什么？写了套 抢钱中了立彩那个嘛， 不是抢钱夫妻。 有一段戏呢是讲一堆匪徒入了这个公园，然后就还即是挟持了些人质。然后呢他有一套他一段戏呢是影了这间鬼屋里面是光猛，即是你是看到哇原来是这样的。还有他最怕是什么呢？他你坐一架车入去打一个圈。坐嗰啲车系 EAA 嗰啲，即系好机械性、好老噶啦。跟住咧，你惊系咩咧？佢行到个位置打开对门嘅时候咧，佢上面有啲唔知绳定系一啲布咧吊咗落嚟咧，仰你个头噶。 O、okay. K， 所以你就会突然间哇好惊啊！咁好似我每一次咧过咗嗰对门之后，我都黑埋只眼都唔睇，跟住都唔知入边有啲咩。 你永远都眯埋咗只眼噶啦，算啦，眯埋只眼。 我 系 有瞄过侧边会有一啲机械好白痴嗰啲公仔喐下喐下，即系有条丝弹上嚟。 你都 话 好白痴啲公仔喐下喐下， 佢系 惊噶。 九七年系收皮， 系差唔多九七年。 咁睇嚟我去嘅时候系九五九六咯。 我谂我系九六去嘅， 系啊，嗰啲嚟嘅咁上下。 其实佢仲有一个叫宋城嘅东西嘅，宋城 冇记忆噶。 宋城咧系要另外俾钱入去，所以当年咧我系冇入过去，系因为好似入过一次啫。因为咧佢哋就屋企人就唔想再俾钱去嗰个地方嘅。咁宋城你系当系咩？即系好似集古村咁咯。唔知道你有冇去过？ 有冇人识集古村？ 海洋公园 有啊有啊。 我哋嗰个年代系去集古村。 有一个位咧，佢无端白事会变成一个好似古代嘅古装嘅区啦， 古装街咁咯。 系啦，咁咧佢就叫宋城，但系佢咧会无啦啦唔知点解另外收钱啦。咁佢里边有茶饮噶，我记得好似。即系有餐厅 嘅。我而家咁啊 ，high tea search 下就话松城里边咧，除咗系可以饮茶之外，仲有好多人睇个灯台啊。 啊，灯台即系 即系有啲系啊，有啲表演睇啊。譬如成日都话妹仔以前喺嗰度唱歌噶嘛，细个。 我应该系嗰忽咯， 嗰堆咯，系啊，喺嗰度嘅。 嗰度可能佢就系特登表演中式嘅，因为 七七年开咗呢个海洋公园之后，其实对佢打击都好大。 咁梗系啦，你话海洋公园全部都好新式，佢真系学你话真系好入嘅。 即系我当时咪谂点解海洋公园， 同埋佢你头先讲嗰个奇妙屋定唔知咩屋噶？ 奇妙屋啊，好似系 嗰间屋咧，系一个其实系一个机动游戏嚟。咁咧，佢诶幻想下系， 我就记得我坐喺度， 你讲得系点啊？你描述系， 就讲啦，站乱个歌柄。我自己坐喺度，跟住坐好似原来倒转咗啊，仲系打斜咗，原来成个系倒转，但系唔觉噶，一个空间感嘅问题，好似镜咁个里边系。 其实佢应该系咧，你个座位冇喐， 旋转咯， 但系个外皮就 系 咁喐， 系转咯， 咁样令到你以为你自己好似入边打转嘅嘛？ 呢度仲话松城里面有蜡像馆， 系我睇过。 Oh my god！ 冇睇过。 佢蜡像馆，我记得系一个岳飞啊。 有啊，佢呢度系画一啲历史人物嘅蜡像， 好、啊、恐怖啊！ 好恐怖，都有好多灵魂喺入边。 同埋我记得 信佢话，边个想睇？边个想睇鲁迅啊？ 唔知道，但我又唔好，我唔系好认。我最记得系岳飞，因为佢除咗件衫，那个画面系有个精忠报国。 其实如果系咁嘅，咁即系韦斯利嗰个极型嘅小说，系咪睇完宋城之后谂出嚟嘅？ 唔知道可能咯。 韦斯利有个小说咧，系话佢屋企附近，即系佢讲韦斯利啦。唔系开咗有人开咗个蜡像馆啊， 咁可能真系讲紧呢个， 即系就系话夜晚六点先嚟睇，唔使钱嘅，睇四个馆区嘅四个唔同 set 嘅蜡像。后来翻咗，其实嗰啲蜡像系真人嚟嘅， 好似后来 系外星人影响啲体型嘅脑电波，睇到佢哋真实当时历史人物死嘅时候系点样。 好恐怖， 系咁样。我系咪因为呢个启发？ 嗰个情景系精忠报国件衫除咗背脊有啲字 咁。呢一 set 都系个书有描述嘅。 啊、 哦 ，OK。 呢好搞笑，我就系记得呢一个画面咯。即系你头先一讲就， 系啊， 净系有呢个回忆就系咁咯。跟住我好有，我唔知系咩嚟嘅嗰阵时，觉得吓咁嘅，咪睇咯。跟住同埋入边有好多着咗古装嘅人咯，企咗喺度咯。招呼嚟嘅，即系、哎。 即系你有去过呢个蜡像馆？ 有啊，咪去过一次，俾钱入过去一次。 O K， 因为佢另外俾钱 嘅。其实我好耐之后先知宋城原来系丽苑里边其中嘅设施，即系原来咁。 我唔明点解佢要另外收费 咯。我嗰阵时唔知，喂，佢特登整咁捻多嘢，你俾啲钱好。 可能系啦，但系亦都系因为咁，我成日觉得咧去亲咧嗰度都冇人去嘅。因为啲人会特登再俾钱。 但系都系咁咯，叔叔 系嘅，你一会员仔之后就冇人听一样咯。 即系可能佢唔会特登入去咯，因为出边嗰啲都俾咗钱玩啦。 总之就好记忆唔系好多啦，对于我同杨怡嚟讲， 我直情系冇记忆啦。 我都仲有啲、啊， 我最叻就系嗰拍卖，记得自己拍咗呢个美少女战士嗰个嘢翻屋企咋。 咁佢其实系以前嚟讲，佢真系一个。 其实你又谂，以前耐啲嘅年代，居然香港咁细、 啊， 有个咁嘅地方可以玩。 其实好犀利嘅， 有啲动物咁样， 佢仲有真嘅动物嘅以前。 系啊，我记得好似嗰度见过长颈鹿噶。 唔记得系咪长颈鹿？ 我记得 大象就最出名嘅，不过死瓜咗啦都。 我唔记得嗰啲动物嘅嘢。 但你都唔好去啦，后屘咧， 因为对我嚟讲睇动物咧 冇兴趣。 唔系啊，那个 feel 系一系你系海洋公园啊，一系你动植物公园嗰啲雀啊、马骝啊。 嗰 蛇啊，即系嗰啲喺嗰度就唔系丽苑。对我嚟讲， 佢系好惨嘅，因为佢好细嘅啫嘛。即系佢唔系嗰种系啦，你觉得佢好似入边好开心嘅，你觉得佢困住佢。 咁啦，大家如果想睇下嘅话，你上网好多片段嘅其实。 系有啲人而家冇听过。 我哋提过嗰几套戏都有啲片段，大家可以睇下嘅。 可以睇翻嘅。 我谂而家冇兴趣睇，应该 唔知有啲人睇， 有啲人中意睇旧嘢噶嘛。 咁跟住再下一个就已经吓 海洋公园咯， 系海洋公园，好多人都去过啦，系嘛。 好，翻翻嚟，头先就话咧，下一个要讲嘅海洋公园啦， 冇错，去玩去癫要去边啊？ 奥运趴。去闯去飞 都是奥运， 系咪用翻呢个做广告？ 有趣有劲有， 我哋就用呢个啦。 有趣有劲有， 开呢个广告都好经典， 都 喺我脑里边。其实 唔系海洋公园，你通常最印象系深刻系咩啊？ 都很 即系你会谂， 因为我童年嘅时候大部分都系得海洋公园， 我都系嘅。 Disney 已经大咗啦，成日都会去，但系个童年嗰个记忆嗰啲多数 细路就系迪士尼咁，好似啲细路而家 系啦，佢哋就去迪士尼 一定去一次。 我青少年嘅时候咪有迪士尼咯， 系啊，真系好似中学定中学尾先有 尾咯，系啊。 我觉得海洋公园咧，每一次即系而家俾我嘅印象都系暑假咯， 热到扑街去啊， 系啊，通常都系暑假去嘅，一定会暑假一定去一次嘅，因为佢家长就都系带你去海洋公园啦，即系暑假你冇咩做啊，最后都系带你去一日咁咯。 同埋我记得咧，细个有一排好似去得好多， 系啊系啊， 中间有一轮咧好耐冇去过， 咁又唔知 道。到我再去嘅时候，我先玩到嗰啲机动游戏。 系，我因为太细个，其实都系行嚟行去， 系啦，即系去嗰个儿童天地嗰度 差唔多。 你有冇试过即系咧去到嗰个机动游戏嗰度就叫你度身高，跟住度到身高你要过呢个 1.2 定唔知 1.几，你先可以答啊？ 我只系记得，总之我细个去嘅时候咧系玩唔到任何嘢，度都唔使度，一睇就知你唔玩得嘅。 我成日嗰阵时咧都希望玩到过山车嘅，因为过山车咧系一定要高过，因为嗱。 好似前期你有几样嘢可以玩到，但系过山车系要再真系有个高度系高啲嘅， 系嘛？唔知 系啊，所以要冲破嗰个高度，即系你可能每年去度一次，诶、哎，终于得啦，你今年嗰啲咯， 可能即系我隔咗几年再去啦，已经系可能就嚟中学咁，系即系 又冇再去啦， 唔系系就嚟中学咁你先去，你我先至够高玩嗰啲嘢。 唔系中学嘅时候又唔一样，中学嘅时候系旅行，我学校旅行可以去海诶、海洋公园啊。咁啊，你咧个 富贵 啊，富级唔系喎，嗰啲系学校几间学校包场，你系其中一间学校， 冇啊冇呢啲， 行一嚟嘅， 冇呢啲。 跟住大家就可以玩咯，跟住去到我系乜都唔玩嘅，即系就系去海生馆嗰度就喺度叹气。 点解你唔玩呢？ 唔知大个咗之后就冇咁咩咯。同埋我试过有一次咧，有一个朋友约我去海洋公园啦。 哦， 我坐咗六次海盗船， 哇，会死啊！ 你呢啲回魂夜嘅训练嚟喎，五千冇谂冇谂，再玩一次海盗船， 点解咁中意坐啊？即系 但 系 你有冇中意玩呢啲咧？ 我陪咗两次啫，第三次就唔系系呕啊，系想呕， 顶唔顺啫， 唔 系惊， 唔系惊，系因为咧海盗船系会搭到想呕噶。 我想讲，我见过有人玩海盗船呕。 屌，有冇接住？ 我睇住佢啊， 有冇接住嗰啲嘢？ 嗰日唔系，我只系有我识嘅人玩嘅海盗船，我咪睇咯。 同佢一齐 玩嗰时好，应该我冇玩，我冇玩到嘅。 你惊咯？ 我大过咗噶啦。OK，fine。跟住望，哇，佢就呕 咁，唔系真系系咯， 佢揞住。 哇，好惨！ 女仔嚟嘅，即系嗰啲啊， 唔系我嚟嘅，因为当时我海盗船得两个人嘅啫，得我同嗰个朋友搭噶咋。 唔系咁啊，牛，你中唔中意玩呢啲啊？ 机动游戏 系啊。 哎惊喎，似乎系吓。 嗱，我 睇到佢个样。 以海洋公园为例，海洋公园里面嘅海，里边嘅机动游戏，而家为止吓，我只系冇玩过过山车啫。 哦，倒转嗰啲， 唔系嗰只跳楼机， 跳楼机。 过山车我玩过一次。 点解你冇玩咧？ 因为我真系惊， 真系唔得。 咁要放弃啫。 有玩过 ，OK， 真系有玩过嘅。 系咪因为 其 实过 山 车 我真系玩过一次嘅都 系， 就系我大咗，即系讲紧。中学啦，去啦，跟住就真系玩到同我个 friend 玩过一次嘅。嗱，嗰次真系玩晒啦，除咗跳楼机之外， 我咧其实试过有几个阶段嘅啦。细个嘅时候去咧就冇得玩啦， 都冇啦， 系啦，跟住就去到后来可以玩啦， 系。 咁再去到后来系狂玩嘅， 而家唔捻想玩啦。 唔系，跟住后来系有做嘢入过去啊。 哦， 你明明做完嘢噶啦，一半嘢俾你，你可以继续喺入边都走， 想玩 都唔玩。即 系、哦、我以前都系好恨玩，即系觉得好想玩，因为你觉得咧你唔玩得啊嘛，矮嘅时候， 系啊， 咁你玩得嘅时候就好想玩啦。 所以咪就 系 隔咗，即系佢嗰次就去玩晒，但我都系唔敢挑战跳楼机。 但你系咪惊呢个离心力多啲咧？即系有啲人就惊嗰下失重嘅感觉。 其 实 咧，我就有啲犯贱嘅，我知自己。即 系 我嚟到玩下咯，好快过啫嘛，你 一下啫嘛， 即系好快完啫。但系到坐上就，唉，点解要玩啊？ 系啊，咪真系唔中意个感觉，好似离心咁。 系咪有阵时咧？我而家好似近年冇玩好耐啦。系啊，当时咧，我记得我玩完之后，成日咧嗰排会发梦咧，你会发翻嗰个离心力。 睇你阿牛都真 系 好惊， 其实会噶，即系咁咯。 系系系。 咁嗱，你哋玩机动游戏嘅时候会唔会嗌啊？ 会。 嗱，其实唔嗌系唔惊噶。 黐线嗌！好难 嗌 噶， 我 试 过你嗌先唔惊，嗰心啊，离心个感觉啊， 系啊，我 嗌出嚟嗰下先， 嗌出嚟先好玩咯。 我仲有时间试下，哇！ 唔系，我试过唔嗌，忍住， 我成日都唔嗌。 因 为 我细个嘅时候玩咧，即系觉得好唔嗰种感觉，即系你个心会好似嚟一嚟噶嘛。咁咧我就眯埋只眼咁样 忍住， 顶一顶佢，系啊，即系唔 hold 住。 但系后屘唔知边度话，你成日尤其是玩海盗船，跟住我你唔好忍住啊，你成日嗌出嚟。 其实我有阵时觉得海盗船仲恐怖过过山车。 系噶。 嗯， 因为佢咧好似个千秋好高啊， 同埋好慢啊个感觉，荡下再荡中咪远啦， 跟住你会回翻再嚟一次， 冇错。 但系过山车你过咗个圈就冇啦嘛， 系 啦， 好刺激， 但系 你就唔会惊啦。 因 为 咧过山车，我想讲，我第一次觉得咧，嗱好恨玩到你玩嘅第一次，我觉得唔好嘅经历系 咩？ 唔系倒转嗰种，你觉得好恐怖？ 倒转地球， 因为嗰阵时可能仲系比较细个咧，细粒啊。嗱，你过山车后面有个嘢压落你个头度啊？未嘅细粒，应该系 六年班。 可能就玩到啱啱玩到嗰种啦，佢咪有个嘢升落嚟罩住个头，好似一个 U 型嘅嘢嘅，钳 住你嘛。 嗱，我点解会觉得唔好嘅感觉？系啊，撞到个头啊，因为佢不停咧好松咧，你条颈又 hold 死。你以前唔识啊，你咪 hold 住噶嘛要。 系， 原来其实你应该 嗱娃娃嘅 hold 住佢，而家缩住条颈。 系啦，即系佢会 hold 条颈，你个感觉就好似你颈 都唔 系 好长啫。 你玩完之后你就觉得自己好似瞓礼颈咁咯，好痛啊，条颈紧晒。 啊！ 我玩过一次咯， 同埋撞到个头侧边个耳仔嗰度好痛。 我嘅记忆中就系玩过一次，即系好大嘅中学嚟噶啦。 系啊。 倒转嘅时候我都会唞唔到气，即系好似人握住你，咁样噶。 有冇试过倒转嘅时候擘大眼睇一睇？ 都玩咗一次啫嘛， 唔系啊，我全程都擘大眼。 系啊，我唔系我眯埋。 玩咗一次， 唔系啊，我 落去嗰日眯埋。 我记得最有印象深系，因为有一啲朋友系好中意玩呢啲嘢，咁咧你就会咧约佢，我哋有晒攻略咧，系譬如几多点 坐头， 几多点一定要去到海洋公园，然后玩晒所有嘅嗰啲过山车，因为当时就冇人排嘅嗰啲位， 嗰 啲人喺晒下面噶嘛，咁你就上去先。就玩晒嗰啲先，就唔使排队嘅、 哦，即系早啲去先， 快啲玩啦。 你系会拣最头啊，定最尾嘅，定系点嘅？你有冇拣啲位啊？你哋 想坐最头啊？ 系啊，啲人都系拣最头啦， 成日都想排队排到最头。讲 尾都 OK 嘅，揈啊嘛，因为 系 浪啊。 同埋我会等最刺激嘅倒转嗰一下嘅，即系阿牛讲。一下是倒转的啫，系啦。 我反而玩月光飞车我冇咁惊，唔知点解。 其实月光飞车系惊啲噶， 我中意嗰啲冲 啊， 劲 啲噶。点解冇嘢？起码月光飞车玩几次先啫，即系唔系话我得玩咗一次，我玩几次 嘅。我觉得咧，月光飞车嗰种冲快，即系可能去到好高点向下跌，我中意嗰种多过倒转。 月光飞车有一个问题就系佢真系好海洋嘛，你喺玩过程中都海啊。 嗱呢个咧，海洋公园嘅过山车好出名，因为佢咧喺嗰度系啱啱个海。旁邊 的即系我意思系咪就系见到海啊天啊，哇远处雪 有啲人就话哇好似冲咗落海咁啊咁咯。 呢个我有一个经验，不过唔系呢个乐园系啦。 我想讲嗰个过山车上去咪裂裂裂裂裂嗰啲声 啊嘛， 啲人就话好紧张啊，几时到？跟住佢仲要停一停。 跟住準備嘅時候 就不過我都覺得其實跳樓機都有類似嘅感覺， 我唔中意跳， 佢一路上去啦， 突然之間嚇跌啊嘛， 好似搭 lift 好， 我就 係 覺得 唔得。佢有一下掂到上面，有一下。 当时有嘅时候，所有人都去排跳楼机噶， 呢个设施 比较新咯。 后来咧，再后来啲就系你有啲亲戚生咗细路，你陪啲细路去。 哦，咁你就 冇 添 啦，系迪士尼啦咁嘅话，跟住已经 冇。咁佢最惊应该系，同埋有一个咧，以前我觉得咧，我好少玩嘅，即系细个。后尾大个终于有试过，就系咧啲人称之为干衣机嘅嗰个， 哦， 喺洗衣机隔篱。 系啊，有冇人知道系讲咩？干衣机梗系洗衣机隔篱噶啦， 就 系 海洋公园有一个叫滑浪飞船啦，应该好多人都玩过啦。 为之洗衣机， 因为咧玩完咧收捻晒，收捻晒之后你就去隔篱干衣机 转啊嘛。 干衣机就系个太空飞， 我唔记得佢个真名叫 做太空飞鹰啊， 系啊系啊， 类似 冇错。 咁 咧 佢就喺佢啱啱隔篱嗰个位，佢系好恐怖嘅，佢好似个龙咁入咗去之后咧。可以坐兩條友嘅， 但好舒服嘅其實， 嗰個好正噶， 跟住佢倒轉係咁慢慢咁樣搞動嘅，嗰個其實 靚嘅， 其實嗰個都幾辛苦嘅，因為你不停轉，真係想嘔嗰個。 但係再後期海洋公園其實仲有其他嗰啲你哋冇玩過， 冇乜玩啊，後 面有啲新嘅設施嘅就係。 以前我記得我細個最中意玩嗰個叫星際蜘蛛。唔知有冇玩、 哦？我知道你讲边个？ 佢几只脚嘅， 叉噶嘛？ 每一只脚有三嚿龙嘅，我睇 同成日同太空飞差唔多。 佢会各自再转嘅，佢成嚿嘢转之外， 唔系呢个好似先系洗衣机、干衣机 啊 嘛？ 星际蜘蛛上面嘅， 唔系嗰个太空飞鹰嚟噶。 唔系星际蜘蛛 隔 篱 嗰个， 唔系嗱，佢讲嗰个咧系冇龙嘅。是坐在上面的嘛，红色的。 好像是红色的。 是啦，你说那个是银色的，有个龙的。你两个是不同的。 没了的了，后来星际蜘蛛。 汤飞都没了。 唔系有，继续有 嘅。有咪 stop 咗咯？嗰个 唔系好后期都仲有。 我而家 search 先， 但系星际蜘蛛睇下先啦。星际蜘蛛系各自八只脚， 我哋喺度 八只脚，仲有三只脚仲喺度喐嘅。 但系好中意嗰个滑浪飞船嘅，以前一定玩噶。 但系我啲水好臭。 哇！我试过饮住我啲水， 我未试过。不过我就觉得排队好辛苦咯， 好耐。 因为佢系好耐，排 好 耐 啊，系。 同埋佢啲水好臭，真系。 但是大家点都会玩一下嘅， 同埋咧，佢会搞到你所有嘢真系湿晒，好臭啲水，真系我唔知点搞。 跟住每次都玩， 我反而最中意系嗰个飞天千秋，飞天千秋 嗰、那个冇咗啦，收尾好快又 系啊，好正嗰个。 可能佢要引入一啲新少少嘅机器。 系啊，因为后来新嗰啲，我系陪啲亲戚嘅小朋友去玩过嘅。但唔記得叫咩名㗎？ 仲有個摩天輪添嘅， 有 好慢嗰啲咯。 摩天輪不嬲都係慢㗎。 我成日覺得摩天輪要好廢，可唔可以快？有冇啲快少少嘅摩天輪？ 啲老人家啊， 睇風景 嗰啲，上級㗎咯， 啲情侶啊咁咯。 冇啊，收尾佢都而家佢搞过晒新嘅，都好靓嘅。 已经唔识噶啦， 新 咗啲。新 嗰啲都唔系好识。有一个 而家你可以坐好似火车嘅嘢上去嗰度啦， 系嗰个海 洋 列 车啦， 都睇唔到嘢嘅嗰个系嘛？ 假嘅咯，俾啲 LED 嗰啲嘢你睇咯。 佢快啲咯， 系 有冷气咯。 唔系你唔使搭嗰啲缆车，但其实你觉得去唔搭缆车好似冇乜，即系唔觉得好似玩过啲咩？ 呢 个系 老派人嘅想法。 啊，但我好中意坐缆车嘅，其实细个好中意搭嘅，真系 好有趣嘅。同埋咧，啲人咧成日讲埋晒嗰啲传说啦， 一家四口跌咗落去 啊 嘛， 成架跌咗落去啊咁嗰啲咯。但我觉得嗰个几，但系佢又冇翻身呢个，即系佢又咁多嘢翻身。 佢有翻身下嘅，你唔 该。佢一定要翻身维 修 嘅， 即系 你谂下 改变个样啦。 有 个样唔同咗噶啦， 即系个车已经唔一样， 唔同噶。 一个波嚟嘅， 今年多年你 真系唔记得喎。 系个波，不过唔同咗样嘅，新 咗 噶， 搞错你。 佢咧会将旧嗰个而家摆喺海洋馆附近，俾你睇翻旧 嗰 个样添啊！ 跌 过 落街嗰个， 同你讲嘢冇味道啊！真系。 咁海洋公园都系咁啦。 后来嘅多咗水母馆嘅靓， 好多 哦，系啊，水母馆啦， 系啦， 同埋嗰啲野生动物嗰啲熊猫啊，小熊猫 啊， 系啊， 就 算 我去亲熊猫馆都见唔到只熊猫。 好远咯，死埋添， 瞓咗咯， 瞓觉死咗啦，系啊， 死埋添， 未死晒。 佢而家都似类似系呢啲咁嘅动物啦。我记得佢有嗰啲咧，丁焕与鹏鹏嗰啲叫做咩？孤蒙啊，佢加入咗嗰啲动物啊，俾人哋喂佢，可以接触噶，即系你可以入去，唔知点样喂。 我以前最憎睇系睇金鱼馆， 冇咩好睇嗰个系啊。 我想死 入侵佢，中式咁噶嘛？ 系，但我就咁咯。 后屘佢都唔系，佢一路有啲嘢都改咗，所以有啲以前睇到嘅嘢系拎走咗啦。 唔系，咁佢呢啲馆通常对我嚟讲都系好热啊，凉下冷气先。 啊，系啊，即系错，同埋海洋剧场咯，最记得。 哦， 系啊，细个成日睇嘅。 而家咪冇咗？ 有 都 有 啊， 有啊， 即都系海豚跳嚟跳去。 yes， 以前有杀人鲸啊， 但系嗱，杀人鲸只系活喺我哋个年代啫， 系你嗰个年代添。 我有啊，我有睇过一次， 我都冇睇，因为我好憎海洋剧场，好冷热。 系嗰个杀人鲸系当时细个刘 德 华 同拍戏嗰条啊嘛， 系啊，冇错。 但系好话佢好惨嘅，其实 系啊。后来知大个咗，知道佢其实好惨。 啲人讲翻话佢点样喺入边， 其实所有呢都好惨嘅。 系咁，后屘可能佢又惊人哋话冇再有呢啲咁嘅咁大条嘅。 我记得佢后屘新开咗上边海洋列车嗰度有一个好似类似过山车咁嘅嘢咯，咪系嗰个叫咩啊？ 唔知喎。 Eden 佢都有玩噶 ，Miracle 嗰度 我冇睇啊， 我有玩过噶嗰、那个 咩嚟嘅类 类似过山车咁， 但 系 倒转噶， 好似有倒转嘅， 可能系一啲 有 嘅 喺上 边 嗰个园区，即系总之海洋列车出嚟嗰度。 哦，可能 仲有 个 swing 咁 X wing 咁样个 fit 嗰个。 我见到啦，系啊， 嗰个我玩过， 嗰度 嗰个系 上边嘅 类似个环球嘉年华有呢、這个。 哦，好似 系，因为佢两边咁样倒，好似个钟摆咁。 同埋佢上面有咩南极馆定咩噶嘛？即系冰天雪地 嗰啲，系啊，新嗰啲 企鹅啊嗰啲咯。 不过真系好耐冇去啦，可能后期去都系因为咧哈鲁威，即系唔系睇嗰啲嘢咯。 到上一次去系几时？ 即系因为 Halloween 嗰个节目先去，唔 系 因为 佢一新嗰个海洋馆成粒蛋嗰个都去过， 金色嗰个好似。 即系佢一入场， 系而家一入场就有噶 啦， 嗰个 就 系 噶啦，已经。 因为个餐厅嘅嗰度系啦。 我记得早排有睇过一个话。佢而家新嗰度咪有个好似旧香港咁嘅格式嘅嘢， 冇咗啦，咪缆车站下边嗰度嘛， 唔知 怀旧噶嘛， 佢整到啲有架电车系唔喐嘅， 咪就系以前你睇 3D 嗰度咯。 咁但系佢话有条友系啲大陆人嚟上去嗰架车就话， 佢要问几时开啊？ 跟住嗰条友话吓， 唔 够啊！上去嗰架影相嘅车， 系啲人 嗰度喺缆车站下边 网传呢个笑话。 你好似系睇嗰个郑中基系咪啊？话郑中基话俾佢哋听，呢架车其实系唔开嘅咁噶。 佢话啲人坐晒喺架车入边，跟住话呢架车几时开咁？呢架车系唔会开嘅。佢话啲大陆人以为嗰架车系会游览呢个圈嗰啲啊，坐晒咁戇鳩。 其实海洋公园都系一个回忆嚟嘅， 都系 系啊，但系依。 佢改晒咯，又 Halloween 都我都系去过去两次啊， 我去过两次嘅都， 我去过两次， 我都去过一两次。 但其实对我嚟讲最记得咧，并唔系嗰啲鬼，我都唔记得嗰啲鬼嘅内容系咩，完全 唔 记得噶啦，已经 次次都 系。但系你入去咪就系咁咯， VR 鬼叫 系啊，我净系记得咧 总系有嗰啲特技嗰啲人咧，佢哋可能膝头哥咪打一啲有火花嗰啲嘢啊，佢、 哦、 一嘢铲过嚟就啊！ 佢会你排紧队出边有啲鬼行嚟行。 咁你哋有冇玩过迪士尼嗰、那个啊？ 迪士尼边个？ 都会有哈罗维噶， 但系 冇嘢噶， 嗰啲冇嘢噶， 嗯，冇用噶， 系可爱版嚟。 佢只系装饰啊，同埋夜晚嗰个烟花嗰啲投影啊。 佢咪有个南瓜好懒跳嗰啲， 系啊系啊，全部变成 Halloween， 跟住好得意嗰种咯。 同埋 Halloween 通常系 十月咯 ，parade 嗰啲 唔系啊， 唔 同唔 系十月啦。喂，我话啲 parade 全部都恶人嚟噶嘛？奸角啊！ 佢特登揾嗰啲， 全部系奸角嚟嘅， 但系可爱嘅， 唔会惊啊！ 我觉得佢系都系揾个噱头卖下嗰啲纪念品，唔同咗咯。 唔系，但系佢系有一个系鬼屋嘅，嗰、那个净得嗰个惊咯。 冇 啊，冇。 我嗰次唔 系 好记得噶啦， 都 系。但系 影相 嘅，系啦，比我想象中恐怖嘅， 打卡。 即系我以为会再可爱啲，但系就唔系嘅，系啦，有令到你惊惊地嘅。 佢应该系咪用怪诞成之去做主题？ 系 啊，通常都系咁。 是啊， 系咯，即系将嗰个发大嚟搞， 冇啲奸角咯。 而家依然佢唔知道有冇变下啲，即系内容，等佢唔使再用啲咁 QQ 嘅。 你讲紧海洋公园定 Disney？Disney 啊， 已经飞咗 Disney 啦。 Disney 啊，系啊，海洋公园仲有咩？都系差唔多。佢而家连 Halloween 都好似话冇啊嘛，唔知今年有冇？ 今年可能有嘅， 可能有咯。 系啊， 如果唔系就冇咩睇嘅。 Disney 我今年都去过。 Disney 四月嘅时候去， 我谂而家睇得最多都系有咗细路嘅朋友会经常弹出嚟， 或者陪啲细路去， 系啊， 系佢增加咗啲园区。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嘅时候系开心嘅都， 系， 因为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话香港有 Disney 啊，落实会有，我仲记得系一个苹果嘅头版。 嗯、 就是一个 Disney 的城堡，然之后就有个字就话咩香港咩将会有，跟住我仲喺度计，吓佢话有嘅时候已经好大个咯，即系咁。 系啊，当时佢宣布话有，可能 好多年后 有排 啲、 啊。 当时我就心谂，系咯，我冇钱去日本迪士尼， 终 于可以 香港 都 有 啦，咁、 啊、但系啲人就猛咁踩，哇，好细噶啫，有咩睇啊？ 有 咯， 但 系 后屘佢开嗰年嘅圣诞， 系。 我有去到嘅， 系 啊，因为成家去。 我都有 去 到，但系嗰阵时我觉得我唔系都会凑热闹去下嘅。 有嘅，同埋当时好黐筋咯，第一次去，而家谂翻旺居，失心疯咁见嘢买， 因为你 即系觉得哇好靓啊， 阿牛系好中意买嘢嘅， 系哇好靓啊， 阿牛系失心 疯，好靓啊， 唔系因为你好少睇到， 唔系，但系后来咧，你即系再之后佢一路喺度买。咁啊，再去咯，你话啊，睇下有啲咩特别嘢，譬如啲卡通啊，啲咩精品咁好靓，唔系唔系一样买唔到， 冇乜特别啦。 冇 feel 呢 个 唔好啦，我唔买咩嚟噶，呢个唔买咩。 唔系嗰阵时我就系觉得佢啲餐厅好贵，我记得入去。 而家都唔平，都系咁。 即系嗰阵时就觉得哇咁贵嘅食。 同埋以前成日都好，即系去呢啲海洋公园或者迪士尼咧，都系唔想食入边啲嘢，或者最多买个鸡髀啊，但系鸡髀都50蚊嘅。 系啊， 你记得咧嗰阵时海洋公园系买鸡髀，同埋一杯绿色嘅冰啊，你有冇见过？ 有绿色嘅， 佢尖嘅，好似胶嘅透明嘅，系啊，下面好似雪糕筒咁，有顶帽。你当佢好似女巫嗰顶帽调转咗，但系摆啲冰落 去。去亲我老母都冇买啲俾我饮，所以冇见过。 嗰杯冰系一定会食，因为你热到扑街噶嘛。 系啊，冇错。 绿色嘅佢个汁系。热 到扑街。 我谂相信应该有人食过，嗰种味系好假噶，但系即系唔知假嘅菠萝味。 唔 知喎。系啲杯冰系有食噶。 我就系觉得去亲呢啲主题乐园入边食嘢，无论你 系 海洋公园定系 Disney 咧，系两个啫。香港嘅话， 系啊。 我就觉得吓入到去就唔好饮茶，一咁样嘅我梗系食嗰啲咩薯条啊，唔知嗰啲咁嘅嘢噶啦。你食其他嘢仲够咧？你追求喺度食， 唔系而家 焗猪扒饭咁样咯。 公园啲人话嗰间餐厅喺啲鱼侧边食饭啊嘛。 哦，系啊， 好靓噶， 唔知乜乜 食翻佢哋， 几靓嘅系。 系嘅，影出嚟好靓。 系啊，我记得二号 喺侧边。 我有一次做嘢去嗰度摆个 event 嘅公司， 我喺个餐厅嗰度， 我做嘢访问又去过咯， 唔知 应该系西餐嚟，好似 又唔 系 好贵。其实 冇留意价钱， 咁都系食下嗰啲街嘅侧边嘅档口嗰啲， 景几靓。 咁佢系靓嘅，喺个好似冷喺一个水族馆里边食饭。 但我有一次去海洋公园嘅经验咧，系你哋应该可能系冇嘅， 系咩？ 就因为我去做嘢咧，我系四点几，朝早四点几入到 去。我去过夜晚咯。 是夜晚去， 冇人 是因为个 friend 嗰个唔知佢阿爸间公司包场， 哦， 咁佢就攞咗啲飞，我哋夜晚去，但又唔系 Halloween 嚟嘅， 咁啊，全夜晚第一次去 後期 夜晚嘅海洋公園。 係，但我嗰個係直情唔係啊，係冇人嘅，係閂門啊，海洋公園閂門。我係做嘢做通頂，四點幾走。 成龍嗰、那個 係啊， 抽 B B 嗰個 係啊，係十點幾入到去，即係閂佢哋閂門，我哋入去。 其實都幾恐怖， 係非常恐怖， 因為肚大啊嘛。 主要咧，我要帶電筒去行嗰啲路。你諗下，我咧，譬如太空飛船嗰度，但我就要去另外一個位，去海洋館。嗰度 set 嘢，因为第二日系有活动嘛。 另一边嗰度 系啦，跟住我就要行路或者系系好恐怖噶。跟住做到朝早四点几、 哦，所以啲人咪话以前其实咧夜晚咧佢唔知六点就闩噶嘛， 天黑啊嘛。 系啊，系后屘因为无啦搞个哈罗维先有夜晚开啫嘛，同埋佢后屘可能咧冇乜人去咧，系咪搞埋晒啲夜晚都可以去就平啲嗰啲咯？即系收尾先会咁啊！但系之前 去过嗰、那个下水濑定咩？ 冇， 即 系 佢中间咪搞， 而家有噶，而家有。 以前嗰 个，系以前啲人咧最中意提海洋公园，系因为佢哋好中意水上乐园，某一个年代嗰啲，后屘咪冇咗，但系而家又开翻啦，即系话七彩滑梯啊啲咯。 而家唔系开翻，系重新整过晒， 即系再有咯。而家有酒店添啦。 有， 即系佢整到越嚟越大啦。 我去过啦，好臭。 其实佢系咪应该真系大过迪士尼呢可能真系。 其实佢可能 越整， 我不知道 因为迪士尼就俾人哋成日话好细啦。 迪士尼都有新园区啦，就将会 Elsa 嘛， 系、啊、 年尾啊，好似系 冰雪。 系啊，到时就要再去噶啦，啲小朋友，我识嘅小朋友，唔系我嘅小朋友，系啊。冇嘅，咁佢哋咪就系话买到呢啲年证就唔续住啊，到佢开咗新园区先再买新嘅年证。 哇，佢哋都乐此不疲啊，去过好多次都照去。 有金文同噶嘛年证， 咁冇办法啦，你冇咩活动嘛。 咁同埋嗰啲我觉得系佢唔系个乐园吸引，系嗰啲公仔吸引啫嘛。 女主 Elsa 咯， 系即系嗰啲人中意嗰啲人物，所以咧你去就觉得好开心。 喂，其实如果你问如果我而家小朋友，我都觉得想去啦。 咁都 系啊！如果我而家系小朋友，我都想去。 你中意嗰啲公仔 就會 想去，我哋细个 都去丽园啦，连咁 gap 嘅都去啦。 我 细 个啊，我 细个 去 亲 太古城嗰个 Disney 多都好啦，开心噶。哇，正啊！ 因为买嘢， 系啊，我系买嘢，呢个不能走。 又因为买嘢， 系 唔 系 我细个中意去玩具反斗城多啲。 系 我两样都好好。Why not？ 除咗呢啲香港本地嘅一啲乐园咧，有冇啲咩乐园系你喺？第二度去过或者你好想去，其实未去嗰啲咧， 可唔可以讲埋 AIA 嗰个先？环球嘉年华，环 球嘉年华咪全部都系机动游戏？ 唔系，有一个咧，我觉得我唯一一次玩跳楼机咧，就系 AIA 环球嘉年华。 哦，即系你海洋公园嗰个唔玩， 冇 玩过， 系啦， 但 系 去咗 AIA 嗰、那个 ，AIA 嗰个矮啲啊嘛，觉得好似，但系点知我发觉拉耶嘅，好卵惊，更加之后千祈唔玩跳楼机，因为 AIA 嗰个咧，佢侧边系马路嚟嘅。 哦，喺嗰条街嗰度， 即系侧边嗰度系死啦。 但系 AI 个 交易广场出边嗰条街， 每 样 嘢都要俾钱噶嘛，系咪啊？ 系啊， 佢只系包某一啲嘢唔使俾，有啲你要再俾钱。我唔记得我玩嗰个使唔使俾啦。 逐样要， 我只系觉得我真系可以跳楼咁咯，因为嗰个马路咧，你直上直落咧，你玩嘅时候，哇，会真系跳楼 咁。 咁 跳楼机喺边度都系跳楼咁嘅。 咪就系咯，但系你马路有车啊嘛，出边嗰个环境啊。 我真系 记 得呢一个嘉年华咧就好食钱咯，你唔会玩一样嘢。 我就 记 得呢个嘉年华最啲成日啲人话，去玩掉公仔最憎就 系 公仔， 啲人就想赢翻啲公仔。 我反而想玩嗰啲游戏，就唔系想玩嗰啲公仔。 但佢每样都要俾钱，我就唔想玩咯。 我第一次去有玩咗好多嘅，但系好贵嘅。佢有一个叫 G Fonz 嘅嘢嘅， 系啊， 嗰个好恐怖嘅。 嗰个又系睇算啦，对我嚟 讲， 因为好想试，咪 揈咯， 好少位，好似得 四 个人嘅咋，即系上下。下面嗰两个落咗嚟就到上面嗰两个， 即系佢喺度揈嘅啫。 G 方程嗰个咩离心咩力啊嘛 ，G 即系佢令到佢计嗰个唔知叫 G 嘅点咧，令到你唔知点样揈落嚟啊，唔知好劲噶， 恐怖。 应该劲过跳楼机嗰个离心好似， 唔系嗰一级数。 我觉得好恐怖，因为佢升到好高，你学咧或者望到对面海噶。 其 实即尖沙咀嗰边 嘅，你其实上到去你喺个城市望。 呢个玩一次就算啦， 唔系好得。 我真系唔掂到，同埋我最记得系有一次去咧，佢有一个有水嘅嘢嘅，都类似 系咪、坐喺度好似揈嚟揈去咁噶？好 似有 食， 譬如有只系咪好似救生艇咁？ 类似啦， 圆形嗰啲，即系你几个 friend 一齐坐一架嘅，唔使同你出嚟嘅。 嗱， 唔好咁复杂，佢只系一个圆形救生艇叫滑浪飞船啊嘛。 系啦， 咁 我咧，我记得我哋一去到就玩呢、這个，因为好似冇乜人玩，因为冇排 嘢 湿 捻 晒，湿晒，我仲记得着布鞋噶。哇！净系玩完呢个湿晒啦只脚，跟住啜住咁咯。 文初嘅人布鞋， 哇！真系好唔掂。 Vans， 屌你 Converse 都系布鞋啦，波鞋都湿啦，因为佢里面嗰个地咧系入晒水，一反嗰下，佢嗰啲水系侧边飞晒入嚟啊，跟住成裤都湿晒。 有呢、這个，我觉得冇玩过咧、 啊， 好似都有。 但我心谂，屌一入嚟就玩呢、這个。 但 系 以我当时嘅 fashion 嚟讲，去边都系拖鞋，所以冇问题。 拖鞋飞埋出去啊！ 同埋有一个过山。单车咁样系夹喺企喺度噶， 哦，系啊， 系系类似， 佢夹住你个人嘅架底咁样，跟住就揈噶啦，即系开始行噶啦，跟住就你唔系坐喺度噶， 你都系企喺度，唔知你有冇印象系一个笼嚟噶？你幻想系一个好大嘅圆形嘅冬甩咁嘅嘢啦，中间系中空噶，然之后啲人咧就企晒喺度圆圈，企喺度噶， 转噶嘛， 咁咧你啲袋咧就摆晒喺中间， 转到呕噶， 跟住我玩一个啦。顶我个 friend 嗰啲，佢已经话听袋入边啊，你个自己啲裤袋入边嘅全部拎晒出嚟。 佢冇拎， 佢拎漏我啲散纸定唔知乜叉啦，电话一定拎咗出嚟噶啦。跟住咧，我记得我一升起反嗰下咧，佢跌鬼晒啲散纸出嚟啊！跟住我喂，嗰阵我玩紧噶啦，嗰时我喂你啲钱啊， 咁一啲都唔惊啦，令到 下面嗰啲人惊啊，飞晒出嚟整到佢哋噶嘛。跟住我完咗之后，我顶你嗰啲散纸冇拎出嚟咩？跟住佢就诶唔记得出嚟啊，咁嗰啲咯。 我见过有人玩住矿飞车甩咗眼镜， 有 好惨啊！嗰啲 系啊，前我记得好似系前边嗰个男人啊。 哦， 玩完就冇咗。 明你玩嘅时候咧狂嗌啦，咁、啊、但系咧越狂飞，即系去到最后咧，佢会慢慢去翻个点，系等前面嗰架车走，就会停咗度噶嘛。跟住前边仆街，眼镜冇人咗咁。 咁啊真系惨。 咁又冇得执噶。 我仲同我 friend 讲，哇咁乸戆鸠，戴住眼镜，冇理由。 通常都会叫你收埋 噶，好 食 噶嘛。其实你真系唔好搏啦，何必咧？ 我 觉 得佢跌散 之后， 我都话好鄙视佢。当时我搞出嚟，唔系拎咗出嚟噶啦咩？咁嗰啲。 但系依家我谂嗰个危险程度，有啲人就拍片嘛，好中意。 哇！ 揸住电话影啊，即系过山车啊嗰 啲 咧， 有 啲 人都会整个 GoPro 影添。 咁你自负盈亏，我觉得。 我发现唔系我后来坐过一个过山车咧，系冇得坐噶，即系吊喺度嗰啲啊，唔知你哋 有 冇坐过 呢啲 嘅？唔系夹住咯，即系唔系坐低嘅。 有一个朋友佢就着拖鞋去咯。 又系飞咗出嚟啦，系咪？ 干净。 跟住之后我就，你使唔使除鞋？佢话唔使啦，但系佢冇跌， 佢夹到。 嗱，好难讲嘅，可能佢钳住啫。如果佢放松咗，真系会跌噶。 我脚趾抽筋，大佬。 你因为有阵时你去到上面嗰啲，我冲落嚟，你可能会唔系记得噶嘛？系 啊， 你放松咗噶嘛？ 你个意念一松嘅时候咧，就跌啦。 你飞咗出嚟，真系执唔翻噶。咁你之后就好难玩啫，冇鞋着啦，咁就咁咯。 我咧个呢几年咧去多咗少少迪士尼啦， 系 咁迪士尼唯一啱大人玩嘅可能系 Space Mountain 啊， 最劲噶啦。 系啦，或者而家好似唔系叫 Space Mountain。 唔知啊， 变咗 Star War 噶嘛？ 有主题啊， 系佢变 Star War 啲嘢啫。 其 实 佢 真 系侵咗嗰啲嘢， 同埋改咗音乐咁咯。 系啊， 跟住咧，我想讲，我玩完之后觉得，哦，因为你黑掹掹噶嘛，其实 系啊， 哇，其实系点？我就喺 YouTube search， 原来 YouTube 咧有好多人咧拍住啲片咧，系唔知点解玩嘅时候话故障开晒灯噶。 我唔好玩咯、 啊，即系， 同埋 喺入边 睇到晒嗰啲核突嘢， 全部啲路轨啊，即 系 机 器啊，系、啊， 跟住就会影晒，哦，原来系咁嘅， 有啲灯喺度啊，系咪？ 我就大下，哦，原来有人影过，即系话故障，所以咁样， 光脱脱咁， 系啊，开晒灯，所有有音效嘅，但系冇晒所有嘢。净系听到讲嘢，我哋而家冲过去啦，咩咩队长咁嗰啲啊， 好干咯，觉得。 同每一次玩完 Space Mountain 最后咧，就会戳到条颈，好卵痛。 呢个都系玩嗰啲过山车都系咁、 啊，因为佢会最后刹车，咁要停，跟住先慢慢褪翻去前面出口。 系， 我觉得嗰啲要喺个 pad 嗰度加多啲软件， 加颈箍啊，不如。 好危险噶，有人话挫亲噶， 好恐怖啊！ 我听过话挫亲噶，真系 会噶你 个颈椎 系啊， 因为你有时玩好紧张，你收紧咗自己，咁你一挫下咪同埋系啊，好恐怖我都觉得。 会唔会听完之后觉得我哋去嘅嗰啲游乐场太少？ 是 都是呢啲噶啦，香港嘅，所以通常都是外地会玩。 因 为 有啲人系好中意游乐场，佢哋系去即系美国 嘅 迪士尼啊。 唔系，其实咧以前咧我会好向往玩呢啲机动游戏，我觉得好似有一个征服嘅感觉。即系例如咧，我见过一条片咧，系呢个 美国的好像是迪士尼定咩呢，总之美国的主题乐园，因为美国都好多的。他是说他是模拟超人飞上天那个。 好像 见过 只是 他一下 的。一嘢冲上去的嘛。 好恐怖。是90度的那条嘢那条路轨啊。他去到顶端就落返嚟的了，向后一下的只玩。但是是企喺度嘅，好似系咪？因为瞓喺度，佢模拟呢个超人 起飞， 起飞个咁啊，吊住你咁样上。嗰阵时我系觉得梦寐以求想去玩嘅，新闻报噶，唔会咯。我唔知由几时开始咧，年纪大咗之后觉得做乜要玩呢啲嘢，令到自己个心或者令到自己嘅身体咧好大压力啊！即系你头先话哇。真的很恐怖，即系点会上咗嚟，即系玩啊！ 你做 咩 啊？唉，点解会嚟？ 你 觉 得自己戆居玩嚟做咩啫？系咪啊？ 但系个心就提只算啦，好快过。 系嘅。但系我以前会觉得我要征服，我要玩最劲嗰、那个。但系而家 眯埋眼玩嘅喎。 系啊，我有试过偷偷地开少少眼镜，哇，倒转咗啊！下面 呢个叫征服咩？眯埋眼玩。 以前会觉得想你要咁，你坐过就已经有嗰个感觉噶啦。 眯埋眼坐啫。 你可能连想都唔会想噶嘛？有啲人完全唔玩噶，有啲即系有畏高嗰啲都系噶。 都系。 而家我都唔系， 我反而冇你呢个感觉。通常我系唔系好想坐，不过啲 friend 话坐就一齐去坐嘅啫。 哦，我又冇，而家唔会特别想坐，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系上到去，我有身体啊，唔知道有冇啲暗病啊嘛。 如果嗰啲 瓜啫嘛，大镬。 唔系嗱，香港现有嘅咧，我都知道大概系咩程度， 即系唔会好恐怖，系。 系都可能都冇乜嘢啦，坐即系可能。如果而家去 Disney， 我都好想坐飞龙山谷噶，即 系 可以接受，都系咁嘅啫。咁系啦，然后 Space Mountain 都系咁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而家叫我去挑战，譬如头先讲美国嗰啲，都系好似唔系几好。 同埋我听过有啲人又话嗱。除了你说自己身体能不能够承受到那些这样冲击之外，它的设施本身啊不知道是不是危险啊，我听那排有一个都 是停了 在上面半空那些。那些不是只是大陆那些，即是外国都是。大陆我一定不会玩这些。 大陆我被人试过玩啦。我小个即是回乡下有时暑假的时候，家人就不想理你就。叫你翻乡下，即系人睇你啦。跟住有一啲阿姨同我， 叫你去玩 我嗰啲年纪差唔多嘅，咁有一次就去一个公园，又系俾钱先玩嘅。佢话我俾钱啦，你去玩啦。 咁 跟住咧，嗰个游戏 咧， 嗱你哋都知道蹦珠针系点噶啦， 系啊。 但系佢咧就系类似蹦珠针嘅嘢嚟嘅。咁咧佢就好似吊威亚咁吊住你个特。即是三角裤的位置啦，即是做晒一些类似安全设施啦，跟住就升你上去，即系跌翻落嚟咁啊！ 弹弓咁嘅， 有少少弹弓咁， 好似见过类似。 跟住勒到我个腰骨啊，同埋个裤嗰度好痛，瘀晒嘅， 即系个夹位好。 系啊，但系你细个嘅时候 好夹系 嘛？系啊，你细个嘅时候就冇 理， 冇办法啦。即系嗰人话，打系带你去玩，跟住就 知啦。可能嗰嚿嘢其实戳到你，其实好危险嘅又系。我见过呢种，佢好似系有两条杖咁揈你揈你咁样。 系啊，揈你上去即系跌翻落嚟咯。 好似泰国见过 好多 嘅 啲，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啊！ 我唔 会 玩 咯， 大佬，因为我惊佢突然间嗰啲扣系松开咗。 所以咧，其实咧嗰阵时咧，我睇 Era 游嘅时候咧，宝琪咪死都唔跳落去噶嘛，即系花姐对唔住啊！即系几次佢都跳落去，我就好明白，我都唔想跳落去。 唔系你当其实如果佢坏哥系真系会咁。 咩坏哥行出啲都唔得啦，仲、 啊、 叫跳， 軟 你即叫佢死啫， 系啊，真系强承受唔到嗰种感觉噶，真系。 你唔系我咧，我当时睇嘅时候或者啲咁高，我都谂紧。其实我唔算畏高嘅，即系我唔会话企到，我唔敢企都唔敢企咁样，我唔会嘅。 但我想讲咧，以前我系冇呢种感觉，但系而家我系有呢种感觉， 即系企老咗 去 一啲好高嘅嘢睇翻落去啦。我唔系讲到话，我而家你 Times Square 搭个电梯都会，但系一啲户外嘅地方，同埋有阵时候我睇一啲片咧，佢系第一身咧，高铺嗰啲人又玩嘅滑雪嗰啲，咪跳起跌跌落去，跟住、我有少少嗰种感觉系离心噶。就咁坐喺度睇， 自助离心喎、啊。 即系第一身嗰啲镜头有少少开始 feel 到呢种感觉，所以唔系好想接触呢种感觉。 我反而会 真系可能畏高。 你叫我企喺度睇就冇嘢，但系跳又跳。 冲嗰啲咯，系咪啊？系啊，即系你要你自己跳嗰啲啊。 你有冇去过澳门塔啊？ 有 澳门塔咪有一道系玻璃，即系你睇落去系。 我又冇 嗰啲，我冇嘢， 唔系即系嗰啲冇。但有啲人嗰啲已经唔得噶啦嘛。 佢连行去透明嗰度都唔得，嗰大陆嗰啲 有咩张家界有条玻璃咩栈道 嗰啲，成踎咗喺度唔喐得噶嘛。我未去到，但我 feel 到有少少而家呢一种 嗰啲要着住一个咩胶袋笠住你对鞋噶， 其实唔使笠住你只眼咪得咯，快行。即系唔好嚟嗰区行。 我 发现 可能年 纪 大咗有呢种感觉。唔知道大时有冇连行呢一种玻璃都唔得，有啲人唔搭得嗰个360 哦 缆车 嘛， 系 玻璃 缆车 嘛， 好直情惊到眯眼嗰啲嚟噶。咁我体会到嘅，以前 我有啲鄙视嗬， 有咩问题？ 因为男人有男人老狗话搭 lift 都惊，搭 lift 即透明嗰啲 lift 啊，佢话唔得噶，哇你要行埋去，佢直情行翻去门嗰边唔睇噶。以前我有一个屋企人系咁噶，哎哟嗬，咁搞错。喂，过嚟睇下咁嗰啲， 最中意行嘅 睇。而家我话你过去睇下， 唔系我会觉得有少少离心，未至于脚软。佢嗰种系真系话唔得噶，一层脚软嘅。佢话咁，可能而家我就唔会特别玩呢啲即系机动游戏咯。一来我觉得佢个机械唔知道有冇维修好咧，你好多想法嚟噶。以前细个就喂，快啲去啦，排队啦。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去过云顶嗰个游乐场咧，我好想玩嗰个咧，企喺度。 嘅过山车系啦， 但 系 冇人玩嘅，唔知点解。 我云顶嗰个我唔知。 成个游乐设施系冇人排队，我就话可唔可以玩呢、這个？跟住冇人理我， 冇人理你。 诶，我同同事一齐去嘅嗰阵时，跟住佢哋又唔理我。 你自己去咯， 系啦，我理你 冇嘢噶。 但系嗰度可以一个喂一齐啦咁样。 咁你都要坐住玩。 不 过后 屘嗰度 一齐玩好玩啲嘅，其实一个人好闷。 本 来 有个同系啦，同事话我同你玩，但后屘佢话后屘佢有啲熬底，同埋咧嗰度开始闩门啊。夜晚佢唔开噶，跟住我就我、哦，唉，跟住我系有啲失落咧，玩唔到。 雲頂都 系 冇玩啊， 系啊，好多雾啊，嗰度真系好恐怖，嗰度都系成个 雲頂都系冇啦， 雲頂都系冇。 同埋以前诶，好想试下玩日本嗰个鬼屋噶，你有冇听过？ 富 士急嗰、那个， 我知道。 佢要俾道符你，你可以买一道符入去鬼屋嘅。嗱，鬼屋咧系一个咧。我而家可能未必会再玩，以前细个又系好想玩晒唔同嘅鬼屋，其实我都好惊眯埋嘅啫嘛。但系咧唔知点解你越惊就会越想玩嘅，以前好变态嘅。 我唔系惊唔惊，我觉得好无谓， 即系无啦啦吓。 唔系，我觉得都系咁啊， 俾钱吓自己， 即系唔系系千篇一律啦，佢个内容。 咪出嚟弹出嚟、哦， 即系佢就系装装修布置咁样行到个暗角有啲人吓你。 唔系嘅，有 时 佢 会 有一啲故事或者布景 要完成咁样，即 系 好似有啲故事。 唔系佢有 时 系唔错嘅，例如可能有啲主题会吸引啲咯，冇乜 feel。 我就真系觉得嗰种感觉好刺激咁，但系而家可能大咗，同埋而家有一种方法咧，令满足你一种好奇心嘅，就好多人都上网。拍咗 上去嘛， 系有一次我睇有一个美国迪士尼乐园咧，有一个我又系好想玩嘅，就系、是、有架 lift 噶，佢有成个故事 background 咧系关于呢个鬼屋噶，佢系鬼屋啦，讲一间屋啦，跟住啲人咧就入咗去之后咧就搭一架 lift 啦，全部人一齐搭噶，好多人一齐搭，搭完之后就去咗一个位度坐啦，咁咧佢就会升你上去，其实有少少似跳楼机嘅，佢升到你某一个楼层嘅时候咧，佢原来系户外嚟嘅，佢会打开噶，然之后嘣一声唔知点样跌落去噶， 好似有睇过呢条片， 美国迪士尼啊， 好似有睇过呢条片， 佢唔知咩大宅嘅，佢嗰、那个。那个游戏， 咁其实你好去咯，你再老，你再老啲真系唔会玩。 但我 发现 玩嘅人全部都系嗰啲 后生， 系啊，唔系细路，唔系后生人嚟 嘅， 系中年肥佬啊，即系嗰啲咧，美国嗰啲肥婆肥佬玩嘅成年人， 全部都系你呢啲，咁你即系 肥婆，唔系啊，即系佢美国嗰啲中年人，跟住我哋见到。但我话听过成条片佢影晒出嚟， 咁你代表香港嘅中年人去啦？ 屌，咪又都有他朝有一日我真系去美国嗰、那个， 你好快啲啦！ 好似系 California 啊， 那個、 我哋 嘅签 证未必批啦。 美国嗰、那个加州嘅迪士尼乐园好似系最大的、 啊、最老嗰、那个， 系啊，好多嘢玩噶，好刺激噶，好似 你快去啦，你冇乜时间。 谂、哦、下先啦，大家都未必玩嗰、那个。 我以前识过一个人咧，佢因为好中意迪士尼，咁佢喺香港迪士尼有做过兼职啦，然后佢咧系可以交换去美國。个迪士尼就做兼职噶，咁佢就有玩过晒咯。跟住后来我识另一个人又系咁，原来有啲人系真系 好中意， 好有呢个迪士尼乐园嘅情意结噶。 做埋工添噶， 系啊， 跟住储嗰啲咩襟章啊嘛，交换嗰啲咧。不过我觉得如果美国嘅迪士尼乐园应该系最正统、正宗，我成日觉得，即系好多。 嗰啲 咁梗系正宗过香港， 日本嗰个你有冇去过啊？ 冇喎， 啲人话日本嗰都好玩，但我就唔知 道。唉，未去啊， 系啊，大把未去啊，啊，我要去环球影城。 未去啊，未去，唔好吵啊。 所以呢个只系讲出嚟。 O K， 到佢去嘅时候，佢就会 啊。嗱，而家嗱，而家我问一个问题，就系、是、最近最想去嘅一个主题乐园。 我而家想去嘅应该系 Harry Potter 咯。 英国嗰、那个， 无论英国定日本就嚟开嗰个刀 杀， 系啦，总之开咗就系有得去就系杀啦。 我谂终极应该英国啦，系嘛？最想最劲， 唔系，其实我都好想去下头先嗰个美国 California 嗰个 Disneyland 嘅 ，OK， 即 系 最古老、那個、 最大嗰、 那个、 最传统嗰、那个， 系啦。佢话沃迪士尼仲买喺嗰度行嚟行去噶嘛， 系啊，有啲人讲好恐怖，系啊，你讲喺欧系呢件事，系啊， 留一个 office 俾佢噶嘛， 系啊，会吉咗个位系话放佢，即系悼嗱，佢讲到好听嘅，即系俾个悼念佢咁嘅意思啦， 系啊， 但 系 有啲恐怖，听落， 系啊， 因为佢成世就系为咗呢个。 为咗开呢个 Disneyland， 但好像开前定开 咗 冇耐就挂咗啦嘛。 呢个系佢心愿， 系 系 啦，详情自己 Google。 我啊，其实我又好似 你想咗去翻宋城， 想我调翻转，我其实想去丽园，咁当然冇可能啦，因为后屘有人懒系话整出嚟，但系嗰啲唔系嗰啲，有人喺你又即系讲嗰个中环嗰个何伟斌开咗一个丽园噶嘛，有一轮唔知上 系 唔知上上年定几年冇去啊，即系嗰啲都系假嘅。如果你话现实中啊，现实中咁你 Mario 嗰、那个。即系想去嘅， 咁嗰个好易啫， 系 大阪啫嘛。 唔系之前我有啲都想去 Legoland 嘅，嗰阵时话喺好远嘅，喺瑞士定德国咁嗰啲。但系后屘我记得好似马来西亚又有，但系你头先咪有话好似日 本 都 有， 唔知系咪？我记得好似后屘亚洲咧，佢系整咗喺马来西亚，但系嗰个地方咧，我记得咧，我查过咧系好远嘅，即系你去马来西亚旅行唔系喺啲普通平时。即系好容易去嗰啲旅游点，系要坐车。 快啲去啦，再唔去你就老噶啦。 超 lego 两嗰啲唔使噶， 有钱先可以去嘅， 跟住塞唔落啲 lego。 我自己咧，之前咧好耐以前咧，你睇韩剧成日都好想去嗰啲韩剧入边 嗰 个，但系后来我听人讲好旧，所以我 乐天好旧去過， 所以我系冇幻想，系唔会去。 我头先唔记得讲乐天好旧， 系啊，真系好旧噶，听讲 系啊， 你唔敢玩嘅， 都冇 谂 住 大陆嗰啲。 即系如果你咁讲咧，韩 国丽园 系啊，你真系咁讲咧，冇错。佢有室内同室外，但系唔靓嘅。 系啊，即系冇晒幻想嘅。 咁你收尾 后来咧，咁我去外国旅行嘅时候，即系譬如澳洲嘅时候，啊，不如去下人哋嗰啲， 睇下。 又系原来都系好似丽园咁， 到处都系丽园。 唔系佢嗰啲系嗰啲周围走嗰啲乐园，即系佢咧唔系 fix 喺呢度，一定永远喺度。 即系 A I A 环球嘉年华 啦，即系循回。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啊，其实香港有两个系啊，系固定喺度 咁细嘅地方， 你固定要需要钱去维修，所以啲人 冇咁惊嘅，起码觉得佢安全感系好啲嘅。 咁、 啊、 所以你有冇其他冇啦？ 冇 啦，冇希望特别玩。 因为你想去嗰个大阪嗰个，我都想去，我唔想抄。 哦，出去咪一场咧，佢都去噶，三个都系想 去，未去 环球影城， 因为我想揸 Mario Kart 啦，因为我有车牌可以揸， 冇车牌都可以 揸， 你 搞咗国际车牌先揸到 Mario Kart， 我有国际车牌啦， 即系路面嗰啲啊， 系啊系啊，我好想试下嗰个咯， 因为 人哋拍出嚟扮晒 啊。要申请 的，我有国际车牌 嘅， 我可以 申请 嘅。哦，佢真系帮你，你一定要搞咗呢啲，跟住俾架车你，真系喺马路上。 系啊，我想玩嗰个咯，好正嗰个，不过我冇对手， 咪 都正 拍 啫。 咁你要凑够几条友先得噶，可能。嗯、即系如果唔系，一个人玩咪好似。 我唔知道实际系原来啲人参加一齐玩，得定系你只搵识嘅。 系啊，我真系唔知道。 玩得好高级喎。 系啊 ，Y Y， 你喺成日喺嗰个即系 Switch 嗰度赢我，咁但系你冇得揸真嘅。 超。你可唔可以放招啊？食金菇啊？嗰度 有嘅可能， 你可以去日本食金菇， 可能佢交 VR 有嘅。 嘣！ 你都可以大锁招喺杨怡玩嘅时候掉鸠佢， 扇嗰条胎系咪？或者射佢红龟？ 你要扮马骝先。 咁咪射佢红龟啊？ 甜 蜜汁咁点啊？即系佢石眼前面折啊嘛， 淋佢成半。 唔系啊，我觉得应该结合 VR 狗血 咁。 咁 VR 就唔使揸坐喺度啫。 唔系啊，真。眼镜同埋 VR， 我知咁，但系其实佢即系坐喺度，你戴个眼镜啫嘛。 唔系喺真系喺路面， 哦、 但 系 有 VR 嘅话， 咁可能佢要整咯。如果唔系咧，你冇车牌嗰啲朋友好想玩嘅， 即系你啦， 系啦。 即系整个碰碰车区俾你。 即系唔同嘅，即系食冚唔同嘅，我觉得。 好啦， 系啦，满足咗想听嗰个主题乐园嗰个听众啦，系咪？ 答咗佢用成集嚟答佢，屌！ 系啊，佢当 你 去放金翻俾我哋， 去完之后要开多集，系去咗之后讲翻， 去完先啦， 系漏交有人， 有个人好似会去喎，系咪？ 喂，头先我唔记得咗问咧，哈利波特嗰、那个。即是英國啊嗰度嗰個樂園啦， 其實唔算樂園， 佢主題嘅公園啊，係幾多錢噶？知唔知？ 我冇未， 我實質睇過， 由於未去到未 search， 哦，應該 我都好想睇下，係 咪應該唔平？ 好正港喎， 係咯，同埋好似好遠㗎係嘛？要搭唔知咩車？ 可唔可以飛㗎？即係好唔會坐個，即係好似 Harry Potter 係啊？可唔可以坐掃把㗎？ 唔知我唔係好記得，但我記得佢咧係真好真嘅所有場景咯。 係啊，有佢間學校啊。 好啦，佢又嬲鳩啦，好啦，係咁先。 係要坐架火車先去到啊？ 係，衝埋埲牆。 你要衝喺埲牆先。 換架吊 level。 好，拜 拜。 Yo, what's up?